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。杨老师您好。 您好，各位听众好。今天谈的小话题是急性心梗高发，它是在很多种危险的状况下就容易发生急性的心梗。比如哪些方面？第一，如厕就是厕所。不少中老年人大便呢不顺畅，用力排便的时候啊，腹内压呀就增大，血压迅速的上升，甚至呢可以啊比平时翻一番。你要是平时血压高的，你这时候血压蹭蹭的上去的话，那可是了不得了。那么最多会啊增加心脏的负担，诱发心肌梗死。冠心病的人呢，以及中老年人呢，所以在如厕的时候切忌用力过猛。那么实际上有一些咱们可以通过适当的一些这个药物啊，用辅助的方法呀，就可以啊使得排便呢比较顺畅的。所以说急性心梗高发的时间有一个是如厕，在厕所里。第二个呢，洗澡的时间。洗澡的时间呢，全身血管扩张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呢，长时间的你要是待在密闭的一个缺氧的空间的话，容易引起大脑和心脏的缺血。冠心病的人以及老年人呢，不要在饱餐或者是饥饿情况下头洗澡，水温呢跟体温应该相当的，不能呢过低，也不能呢过烫，时间也不能够过长。这样的话，甚至有的老年人不行，那您就得千万叫别人帮助下来进行，这就减少咱们在洗澡的时候容易发生的急性的心梗。第三个，宴席。就餐的时候啊，再喝点酒啊，酒精会引起大脑的兴奋，心率加快，血压升高，又是心律失常表现出来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，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或者急性的心肌梗死。冠心病的人呢，中老年人呢，就是千万呢，就是要注意不能够呀酗酒。另外膳食呢应该清淡，还要切忌啊暴饮暴食。第四，在棋牌的这个时间，老年人打牌下棋时间过长了以后，久坐不动，情绪会突然之间激动的时候，输了赢了赔了这个状况，这血压呢就会一路呢飘升，心率呢增快，诱发呢心肌缺血。冠心病的人以及中老年人打牌下棋的时候要适当的，就说是还得注意活动活动，利于体内的血液循环，不能够长久的坐着不动。有的老年人从晚餐以后打牌一直打到凌晨，那这个时候6-7个小时7-8个小时，这时间太长了，这容易出事儿了。第五，电视。老年人喜欢看电视，长时间看电视呢会使得自己的情绪比较激动，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，血压升高，冠状动脉痉挛，造成心肌缺血，诱发心绞疼或者心肌梗死。控制好时间，不看那些过于刺激的这些节目。所以往往自己情绪啊控制不好，看着赛球这个足球看着不好，有人老人气坏了，把电视机给砸了。所以这个咱们自己本身你就得控制住，要不能够使自己的情绪激动，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容易造成心肌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。第六个，游泳。冠心病人呢游泳的时候受了凉水的刺激，容易引发血管痉挛，出现冠状动脉这个造成了缺血，而诱发呢心肌梗死。锻炼前呢要做好热身，要活动活动， 这个呢要选择一个水温啊适宜的这个区域，避免低水温的刺激。那跟我们这个从小经过冬泳的锻炼的人不一样，一般的人咱们不没有这个冬泳的习惯，你千万不能够上低水温那儿刺激去。冠心病的人最好连游泳啊都要免了。第七，这个急性心梗高发的时间是吸烟。吸烟会使动脉硬化，也会增加呢咱们这个心梗的危险。吸烟会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挛，导致血管闭塞，发生心肌梗死。吸烟呢这个必然是有害健康的，所以咱们千万要注意，尤其是有冠心病的人，你心脏本来供血供氧不足，你说你非要抽烟，那么早晚对您的健康危害都更大了。第八，晨起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人从半睡眠状态呀苏醒，你自己有时候也可以感觉到，越是你岁数大的人呢，哎，你要从醒的时候，可能脑子你也醒了，最后你眼睛还没睁开，胳膊腿还没动换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从半睡眠的状态啊苏醒的时候，咱们的呼吸心跳啊都会加快，血流加速，容易使得已经老化的心脑血管啊破裂。粘稠的血液容易形成血栓，造成了栓塞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有人就把它这个早晨的清晨这个时间呢就叫做魔鬼的时刻。晨起在床上，咱们可以啊先活动活动啊胳膊腿，再慢慢的坐起来。所以有那么几个半分钟的情况，就是说你醒过来在床上躺半分钟，慢慢的坐在床上半分钟，慢慢的又把腿移下来，沿着床沿又坐着半分钟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避开了什么这个魔鬼的时刻，帮助呢保护我们的健康。第九，酣睡。睡觉的时候啊打呼噜，这是具有潜在的一个危险的高发性的一个疾病。实际上这个打呼呀就是一种疾病。睡眠过程中间反复出现呼吸暂停，在低氧的血症以及心肌耗氧量增加的情况下，可以导致夜间急性的心肌缺血，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。所以呢如果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咱们的这些，不管是年轻的、中年的和老年的，咱们还是得应该去啊上医院去，咱们还是想办法的解决这个酣睡的问题。第十，悲伤。有时候往往情绪啊特别激动，悲伤的情绪啊无法呀排解的时候，那么交感神经系统啊会分泌出大量的一个激素，使得心跳加速，动脉收缩，降低心脏的泵血的功能，引起啊心疼、气短和休克的症状。不能够过喜，也不能够过悲，因为为什么咱们这个情绪的刺激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，尤其是影响到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，出现混乱以后，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管理心脏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的影响，那么混乱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急性的心梗。所以说急性心梗的高发哪些时候？第一，厕所如厕；第二，洗澡；第三，宴席；第四，棋牌；第五，电视；第六，游泳；第七，吸烟；第八，晨起就早晨的时候；第九，酣睡；第十，情绪的悲伤。所以说这些方面咱们了解了以后，知道了这些科普知识，咱们尤其是对于有冠心病的、心脑血管病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，您就应该自己提高警惕。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，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中国人呢，这个祖国医学有一句话，上医啊治胃病，黄帝内经里头啊也指出，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，不治已乱治胃乱，此之为也。西汉时代的中医学啊，已经从认识到这个情况，人体由健康向疾病的转化是一个前进的一个过程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过程时候，早期的预防、早期的发现、早期的干预，实际上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的。治胃病包含三重意思，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，愈后防复。如果通过这个抢救以后啊，获得第二次生命了，愈后啊，咱们还要防止啊复发。治胃病呢，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。通过饮食起居、情志调理、运动的疗法，以及咱们必须的这些中草药嘛，那么通过多种的措施调养体质、调理身体的阴阳气血平衡，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，让人体少生病不生病，总是得了病也能够尽快的痊愈康复，防止啊减少复发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多希望达到的。所以说有了这么一个概念的话呀，咱们要啊就从这个预防着手。今天呢讲的这个急性心梗的高发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，咱们不光是国内，国际上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、心源性的猝死，还是我们的人主要死亡的一个方面，而且人数还是比较多。所以谈到的这个多种的这个发生急性心梗高发的时间，咱们在这些时刻的时候，您了解了以后，咱们能够提高警惕，这么减少啊发生疾病的这个可能。灵芝自古至今啊，咱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最珍贵的物品，一直是上品。灵芝是药食同源，灵芝本身就是个正菌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、延年益寿。当然民间的传说还有很多的美丽的神话故事，起死回生啊、返老还童啊，一直有这么样的一个流言，就是民间的。历代的医典呢，也是把灵芝啊归为于上品，它排位在人参之前。神农本草经、本草纲目上都记着，灵芝可以明目安神、益精、补肝气、益心气、补脾气、益肺气、益肾气、益胃气、通九窍、利关节、利尿、养颜、美容，而且它起一个扶正固本的这个功效。灵芝呢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，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调节以后，使得我们自己体内免疫系统的功能、神经系统功能、内分泌系统功能、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循环系统、泌尿系统、骨骼系统、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，通过它的60多种有效成分的调理以后啊，让我们这些组织器官，生人是天正岁月人正寿，你老了没办法了，必然是一个进行性的退化的病变的过程。可是呢，调理以后起码能够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内环境的平衡状态，就维持我们这个呀，这个衰老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体的状态，还能够适当的运转，这个运转还要是一个平衡的运转，正常的有规律的运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呢，就等于延长了我们的这个生命，延长了我们的这个维持我们这个健康的状况。所以这个灵芝对于我们就是还是能够起一个调理作用。